啊，年底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忙起来，希望这一颗定心丸味的糖果先能给你安定下来的情绪，然后呢才能够慢慢理顺很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一点一点的做好吗？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呢？今天我们依然准备了9加 X 种口味的歌曲等待你来选择，我们的口味清单已经放在了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就可以看到很多跟你一起在听歌的朋友们了，所以这一刻我们是同听一首歌的。下一首歌我认为它是酸枣糕味的，为什么呢？就感觉它的那种旋律线啊，总是有一种拧着的感觉，但是它的名字又叫光，也许我们就是这样的螺旋上升，去向着光的方向。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啊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快乐缺点勇气，浪漫缺点失意，沉默一句一句都是谜题，都清醒都独立，想都没痕迹，我们一生不肯慢慢窒息，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刚刚是酸枣糕味儿的，有很多朋友已经留言，想说今天的心情比较适合什么口味的糖呢？我们的口味清单已经发布了，每天上午差不多9:00的时候吧，会在微博当中先发送一批，然后已经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下面留言了，居然还有啊，郭伟老师，他选择的是猫薄荷口味的，没想到这个糖味吧，同事们都吸引来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比如说像生如夏花、嘟嘟、只好空白、燕林、仰望星空、红果、牙疼儿、Ben、越儿越单纯、会飞的狮子、小小的小等等等等，还有山外有山。反正我看见你们了哈，不知道今天的歌会不会也把一些潜水的朋友炸出来，昨天就炸出来一位，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所以呢在选歌的时候和编排的时候也会格外的用心。下面一个口味的糖果，大家会好奇它到底是个什么菜，它的名字叫象牙菜，是我之前在云南旅行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有听人说过，说云南啊有一些菜是会长在水里的，比如说有一种叫水性杨花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象牙菜了，所以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这个口味是来自云南的一个乐队，这个歌名一听也特别云南， 因为只有云南才有，它叫泸沽湖。这是来自麻园诗人的泸沽湖，这一盘象牙菜让你先品一品是个什么滋味。音乐加块糖。 你会相信吗？路春秋都写在身上，每次失望也不会太过悲伤。你会爱过他们，也会恨过他们，也会自己爬上水池的顶端。是你说的秋叶总落悲伤，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灯光灿烂的辉煌啊，我想要黑暗都是一样，来时的时光肆意把它遗忘，站在湖水对岸，总有些过往。也会说出再见，也会说远方，很多的话只是在伪装。每次我想，再也撑不了你的光芒。只是现在慢慢，只是终于慢慢。 老 K 说，听麻园诗人的歌就感觉胸口堵了一口气，太上头了，也可以说是王致和味儿的，是酱豆腐还是臭豆腐呀？我天！之前采访过麻园诗人，觉得他们都是比较羞涩的、不善言谈的大男孩，但是却可以用诗一般的语言把它谱写成歌，我想这也是一种表达的天赋吧。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我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块糖。今天我们还有9+X 种口味的味道为你奉上。请大家选择最适合你今天心情的那一颗，或者呢，也可以把你觉得哪个味道想要送给谁留言告诉我啊。比如说修元 TYJ 说，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选择定心丸味的。 丁香丸味儿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送出去了。为什么要先送它呢？就是先有了这个定心鼓，后面的一切才会顺顺利利。如果要是让我选的话，我今天可能也想选一颗定心丸，因为最近事情多了之后呢，就会让自己有点焦头烂额。但是要提醒自己不要着急，稳下心来，平静心态。就像刚才那首歌当中的阿飞有小蝴蝶，小蝴蝶有阿飞一样，因为有了你们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当中，也会觉得非常的这个不能叫心安理得吧，总之就是心里面觉得很踏实。我们继续来送糖，下面一颗糖今天很多人选哦，啊，包括这个郭伟老师也选了这颗猫薄荷口味的，还有谁选猫薄荷来着？好像咖啡也选了，是不是？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的猫》，我的猫需要猫薄荷，就像有的时候我也会需要你一样。 我的猫最近总是睡不着，它喜欢爬上窗台看雨飘，还躲进你的外套上撒娇，听门外人们走过的步调。你说我像只忧伤的小猫，总拉着你的衣角怕丢掉。你说他依赖不是你想要，太多的眼泪会觉得不懂得讨好，乖乖等你的拥抱，你的肩膀是他的骄傲，他喜欢到哀嚎，他想念你的笑，也许他很渺小，却害怕你把他忘掉。我的猫收不到你的讯号，只能孤单的拼凑，为什么不能一起到老，做你手中的宝，做你的感冒药，你来电的音调足够唤醒我最快乐的心跳，心 么样？收到这盆猫薄荷了吗？在脑海当中已经想象有一只小猫在这个猫薄荷里边起腻，就是会觉得上瘾上头，需要。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谁说猫薄荷只有猫才能销售呢？我们刚好可以把它化成糖果，在音乐加块糖里面也来尝尝猫的快乐。刚刚是来自吉克隽逸的一首《我的猫》，总觉得吉克隽逸的猫吧，应该是那种豹纹的，就比较配它的肤色。今天我们依然有九家 X 手口味的歌曲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刚才的那首《猫薄荷》呢，就会觉得是那种绵绵的，化在了那种温柔乡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你觉得特别上瘾的？希望音乐加块糖可以成为这样的存在。每次五号线都会来飘过，然后说医生说让我少吃糖。我要跟五号线说，我们的音乐加块糖呢是用耳朵来吃糖的，所以绝对不会血糖升高哈。还有李小乐，中午来听甜蜜蜜的歌了，好像这个名字我之前没有见过，说是不是被我们的歌炸出来的，还是被我们的这种香气四溢的糖果吸引来的呢？下面一个口味也有很多人选啊，就是想知道野草味的是什么，比如说像牙疼儿啊、笨啊都选了野草味，来听听吧，很熟的，前奏一起就知道了。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总觉得野草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不管前方是什么样的荆棘密布。你们品尝到风吹草原的即视感，还有勇往直前的野草味了吗？好心态才能有美好的每一天快乐，说野草就是回归大自然的味道，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只好空白说，一酸一甜，一有点咸，就好像对恋人的思念和告白，有酸涩，有甜蜜，还有流下泪水的味道。呀，这个解读真的是好好呢。对啊，话梅糖确实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找到了话梅糖的感觉和味道。怎么样，大家可以就是啊，叫什么呢，睹物思人般的去买几块话梅糖来试试看，品在嘴里边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哎呀，突然间想起来，之前在娱乐座王牌做主持的时候，那时候做过一场演出叫一块杰克糖。当时呢就是编排了几首自己写的歌，然后呢做了一个故事，把这些个歌都串起来。在讲每一个故事的时候，都会让朋友们在下面的听众和观众拿起一块当时是我的好朋友他自己制的糖果，自制口味，说到什么口味就吃什么口味。哎呀，那个才真的是完全的通感。希望今年还有机会再来一次哈。嗯，就这样在里面大胆的许下心愿吧。下面一个口味的，我记得好像是夏花有点这个味道的，是吗？哦，不对，夏花点的是咖啡太妃糖吧。这首白砂糖也有很多人蹲等来着呢，觉得它就像是一个用白砂糖做成的沙漏一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透明的像玻璃杯一样的沙漏里边，白砂糖从一端流往另一端，看着时间的流逝。香格里拉，来自魏如萱。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战斗。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多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的人不恐惧。我唱歌，你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只和弦。 以为认真去做就 听完这首歌，我突然间觉得我之后要再选一首电乐，垫在这种意犹未尽的意境当中，然后突然间当当当出来之后，就把那个意境稍微的有一点破坏。呵呵，但是呢，也好像从香格里拉啊，遥远的香格里拉回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现实也很美，不是吗？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把思绪飘远到任何的地方，比如说牙糖儿说，哎，感觉就是香格里拉的山上都是白砂糖，这个想象力也真的是非常丰富了。还有像仰望星空说，好听哎，就像是柔柔甜甜的白砂糖，慢慢的融化融化融化到你的心里。就像用户0800说的那样，那种甜呢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没错，这里就是一个听歌乌托邦，迪士尼童话世界，所以想要的实现的梦想在这里都可以成真。难怪听什么样的歌在这儿听都好听，小猛虎这个评价我收了。继续来听歌，咖啡太妃糖，好像三木选择了咖啡太妃糖，还有生如夏花。我记得生如夏花给的理由是，生活也像这个咖啡太妃糖一样，有苦也有甜，是那种混合的味道，口感层次很丰富哦。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九块糖果中最后一首。 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为什么是咖啡味太妃糖呢？就好像把这颗糖含在嘴里，轻轻柔柔的摆，就是那种老式的，可能八九十年代的舞厅，灯光昏暗，两个人抱在里面跳完这最后一支舞。而这也是我们九首歌当中的最后一首，但是别走开，还有一首 X 口味的歌曲在等着你。 洛凡依晨说，突然有些感慨啊，因为疫情的原因，天津这两天接近停摆，虽然寒冷，但是满怀希望。 等冰雪融化百花开，等清风太阳散雾霾，等姹紫嫣红如期待，等欣欣向荣春回来。加油，如果可以的话，等一块松露巧克力酒心糖吧。咖啡太妃糖和这首啊松露巧克力酒心糖，总觉得有哪些地方重合的味道，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首歌也送给你吧。希望这个所谓的 last dance 最后的一支舞可以把这一切阴霾都带走。 音乐加快糖，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今天的音乐加快糖的 X 口味的歌曲是一首 trip hop 风格的歌。嗯，就是大家可以把它想象一下，里边的那种粗糙的颗粒感，就好像是我们在看那种胶片电影的感觉。Trip Hop 就是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感觉，而这首歌呢，也算是听这种风格的一首入门级的歌曲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乐队大举进攻他们的一首歌，而且，怎么说呢？你会发现这个前奏非常的长，差不多有一分钟的时间，但是在后面的这个人声。在整首歌里面，它更像是一个乐器，是整首歌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建议不是只听它的歌曲的那个旋律的部分，而是把它当作是整部一个电影来看待。来听这首来自大举进攻的 Teardrop。接下来是越听越流行，我们明天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买年货抢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吧，北广购物是咱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货物齐全，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还有低价折扣。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优惠，团购2单以上商品更享92%优惠，团购5单以上更享88%优惠。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呀，说到这个南方的腊肉啊， 好吃， 不是辣椒的辣，是那个腊月的那个辣， 对，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不油腻。 您看人家那个腊肉啊，就是过年的时候腊月了嘛，然后提前把那个肉啊弄完的时候腌上， 对， 哎，拿大粗盐粒子咔咔一搓，整个肉里当中那个七宝水就被逼出来了，风上一晾，晾完之后一点一点，您让那个肥肉瘦肉当中那个油脂啊开成一个转化，那变成那个结晶透花的，您这种透花感特像什么吗？北京冬天的时候玻璃上结的霜。那霜花似透非透的，哎，跟水晶那个质感似的，那个肥肉，然后呢这时候再挂在那个厨房的房梁上，底下烧着柴火，刷刷刷一熏，每天熏一点，每天熏一点，带一种天然熏烤的味道，然后肥肉已经不肥了，完全是那种结晶状，是很有口感的。咱回家锅里一煸，煸完之后放点青蒜，放点青椒，放点蒜苗，随便放什么，之后倒点酱油一炒，